老班长给自己点了根烟，旁边的帐篷中也钻出来几个老兵，几人相视一笑，都瞬间明白了各自的处境。 哎呀，看到他们忽然想起自己当新兵那会儿了，那时候司令刚回来，在进行内部肃清，我部驻扎在宗室边界，防止他们的部队过来寻衅滋事，结果抵达边界那天就打起来了，死了好些人。当时我很慌，结果我班长一脚就踹在我屁股上，差点给我踹了个狗吃屎，我立马就不慌了。 算算时间，其实这名士兵成为老兵的时间也不长，但军队的传承其实就是一个个老班长这样的人物传承下来的，上层军官们负责战略，而他们则负责告诉新兵什么是战争。旁边一名老兵吐了口灰白色的烟， 唉，我这两天已经开始便秘了，昨天蹲那儿半天都拉不出屎来，我班组里一个士兵问我上厕所咋去了那么久，哼，我他妈的我都不知道该咋回答他，我就跟他说呀，小子你马上就明白了，哼，结果今天他就跟我说他也便秘了。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粗俗的事情，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粗俗，可上过战场的人才明白，在高度紧张的环境里，要么失禁，要么就便秘，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战争并不是一台台机器端起枪械杀敌制胜，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为别人筑起一条新的血肉长城。防御阵地里马上还会臭烘烘的，因为大家这里的山泉眼并不足以让所有人洗澡，有时候供水都有可能会紧张，而且大家也没法去防御阵地外面拉个屎再跑回来，如果真这么做可能就跑不回来了，就算跑回来背上可能也插上一把斧子，所以处理排泄物只能挖掘旱厕，然后就地掩埋，所以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干净整洁，士兵们也并不像传说中的英雄那样光鲜亮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一个比一个邋遢。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清楚地明白，他们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如今防御阵地的卫生条件是个大问题，不是大家不爱干净，实在是水源不够。其实 P5092 在选择阵地的时候就已经将水源问题考虑进去了，山泉眼流出的泉水供6000多人喝水是绝对足够的，至于洗澡，这真不是战争的首要考虑因素。如果是常年行军打仗， P5092 一定会让所有人勤洗手注意卫生，但这场战斗注定会在一个月之内结束，不论远征军团获得胜利还是他们第六作战旅获得胜利，终究不会在这里待上太久。时间已经是正面战争开启的第一天下午，阵地上光是守备部队就换了2批，而外面的远征军团部队也在不停地轮换，只要部队出现疲态就会有新的部队填补上来。 他们出现多少伤员？阵亡的时候轮换过多少部队？ 期间换过4批部队了，有坚持到2小时的，也有出现 23% 伤亡就撤退的，这个条件应该不确定。 他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战争期间 P5092 要求王运在最好的视野位置记录整个战场发生的事情，以便于他们进行总结与分析。一场仗打下来不是光芒就行了，必须要极其精确的数据来支撑每一个决定。王运回忆着脑海中的画面总结道， 远征军团在8小时内合计阵亡2169人，其中有1891人是直接死亡的，其余的都是流血过度在战场上休克后死亡的，这些蛮子应该是有一个标准，如果确定战友救回去后也救不活就干脆不救了，很果断。其中有几个人我觉得是可以救一下的，但是他战友并没有救他，可能是远征军团的医疗水平不足吧。 伤员呢？ 经伤被抬离的有1769人，这些人所受的伤我估计会被很快治愈，还有312人是重伤， 我确认他们被机枪打断了骨骼，短时间内应该没办法再投入战场了。 然而就在此时，王韵竟是流出两行鼻血来。 P5092 愣了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不要过度操劳了，我们要打的仗还有很多，再往后的话你只需要记住死亡人数和伤员就行，不用记住他们怎么受伤的。 看样子王韵要分析整个战场里如此庞大的数据也有些吃力，毕竟这些数据都是实时发生的，每分每秒都在不停地变换着，这对王韵的大脑是极其沉重的负担，以至于身体受不了流出鼻血来。 不过也不是我非要苛待你，这里还是希望你能记住他们每个伤员的面孔，这个能做到吗？ 王韵简单地擦了擦鼻血，然后笃定说道， 能做到。 一旦有伤员回到战场上来，一定要尽快告知我。原则上远征军团的兵员是极其充足的，70000人对我6000人，怎么想都不该把伤员重新派上战场来。如果某一刻你看到他们重新将伤员大批投入战场，那一定是他们的战略部署出现了改变，或是他们远征军团出现了变故。 明白了，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P5092 心里感慨，起码这防御阵地里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大家都在为最后的胜利努力着。此时 P5092 转头看向其他人， 现在还只是防守的初级阶段，我个人认为不能老是守在这里挨打，也要寻求改变。 任小素听对方这么说，立马意识到 P5092 是有危机感的，所以才要寻求新的策略。 P5092 对任小素解释道， 当初咱们不知道火种会这么快溃败，所以我认为6000人足以把远征军团拖死在这里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开始想一换十，现在一换十都换不完，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你说你的想法吧，我们全力配合。 现在靠我们自己的实力，怕是很难再对整个战场局势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帮王氏减轻压力，这样一来他们正面战场早日获胜，我们也就早一天解脱。季子昂，你这边能不能打一条地道通往左云山外，供2-3个人同时通过的那种？ 季子昂看向王月。 啊，这里距离山外有多远？ 6公里。 季子昂想了想，便摇摇头。 恐怕做不到。我这能力想打地道确实容易，但6公里的距离太长了。而且这山野之中处处都是坚硬的岩石，我在改变坚硬地表的时候所耗费的精神力是成倍增加的，而我的精神力恐怕力有未逮。打通这条道路倒是没有问题，可我一边恢复精力一边干活，恐怕打出去也都15天以后的事情了。 P5092 皱起眉头来，结果这时候一旁的莫非忽然开口说话， 那如果我能带你绕开所有坚硬的岩石，而且计算最有效的路线，我觉得6天足够了。 大家愣了一下，任小素知道莫非的身份就是灵，好像对灵这种人工智能来说，分析固态的山体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每次灵开口提供帮助似乎都非常关键。在此之前，任小素总觉得灵还是有些不靠谱的，因为他对于一些数据不足的事情判断并非完全准确，但现在看来起码让对方分析一下已知的数据还是挺靠谱的。任小素看向 P5092， 你打通这条通道想做什么？ 我想派部队去袭扰外面的远征军团运输部队，如今远征军团把左云山团团围住，他们一定以为运输线已经安全了，但是如果这时候对他们的战略物资进行痛击，必然能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而且这么庞大的部队所需的物资也一定很多，只要破坏1-2次，就足够王室在战局中寻找胜利的机会了。 任小素想了想，突然对季子昂说道， 如果是只供一人通过的通道需要多久？ 那2天就够了呀。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不用挖那么宽的通道。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留给自己的，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不用挖那么宽的通道。 不行，你身为少帅，怎么能这个时候孤身一人去犯险？ 但这个事情最适合我去做了，不是吗？王月，咱们防御阵地的粮食够撑多久？ 如果不控制的话，还足够撑十天的。之前以为王氏会继续运物资过来，所以并没有控制，结果没想到远征军团的动作这么快，王氏的物资运送不进来了。如果减少分配量的话，那应该还够撑15天的，毕竟战争消耗体力，也不能缩减得太过分了。 任小素问 P5092， 你觉得这场防守战要持续多久？ 可能得20天左右。 所以其他人去的话，就算真的骚扰了远征军团的物资部队，也没办法把物资带回来，而我去的话是一举两得的，不光能对他们进行骚扰，还能解决防御阵地里的物资问题。 但是防御阵地更需要你，如果你不在的话，那些重甲战士突然出现，防御阵地怎么办？现在还不是我军动用燃烧弹的时候，必须要等到远征军团更激进的时候才能够使用。 P5092 之前说过，如果远征军团的重甲战士被对方当作杀手锏，一次性投放战场，那他就给对方一个惊喜。而这个所谓的惊喜，就是第六作战旅带来的燃烧弹。不管重甲防御力多么惊人，都不可能防火。所以 P5092 的计划里，虽然前期一定会不断有零星的蛮子高手来突破阵地，但这杀手锏一定要留在最关键的时候用。如果能一口气重创对方的重甲部队，就是大捷。在此之前，那些突然出现的高手都必须由任小素来解决。如果任小素这样的高端战力不在防御阵地里，那么他们很有可能逼不得已提前使用燃烧弹。这时候杨小锦忽然站了出来。 前期这些零星的远征军团高手可以由我来解决，只要他们出现的数量不过百，我就有把握让他们没法踏上防御阵地，只需要纪子昂在防御阵地后面的山体上给我开凿出来一个狙击点就行了。 防御阵地后方背靠险峰，如果在山体上开凿出一个狙击点来，杨小锦的安全倒是不用担心的。 有把握吗？ 我看了一下他们穿的重甲，普通穿甲弹就足够对付了，一枪下去必死无疑。而且本身如果他们没穿重甲，移动速度极快的话，我还真不好打中他们，会有落空的几率，现在就有10%的把握了。 任小素明白杨小锦的意思了，对于普通枪械来说，重甲确实很有效，但是如果黑狙配上穿甲弹，对方让自己变得笨重，反而是愚蠢的行为。 P5092 迟疑了一下， 这位姑娘的枪法…… 哦，我玩枪还是她教的，这个倒不用担心。 可第六作战旅也没带多少狙击子弹来，第六作战旅里没有特别优秀的狙击手，所以带的子弹…… 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杨小锦的黑狙巨线出现。 不用子弹。 那这样吧，纪子昂打通地道需要2天的时间，正好明天看看小锦姑娘是否能够胜任这个任务。 没问题。 这一刻所有人都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在为这场战斗的胜利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这里，大家仿佛不知道他们可能会葬身于此似的，每个人都有种莫名的振奋。王韵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以前在孔氏的时候都习惯被队友拖后腿了，执行个任务还得提防身后有人暗算，突然加入这么团结的组织还有点不适应了。 纪子昂点点头， 我跟王韵的感觉是一样的。 一旁的王润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没说话，因为他对西北军并没有什么归属感，在这左云山里他始终是个外人，并不会被人真正的信任。不过王韵说的感受，他作为情报人员同样能够理解。王韵是孔氏的情报人员， 季子昂是周氏的情报人员，而他则是王氏的。情报工作就像王韵说的那样，时刻都要小心背后。所有人开始行动起来。当天晚上，远征军团短暂撤退的时候，季子昂和灵便直接从防御阵地打开一条地道，弯弯延延地朝山外扩展出去。而且季子昂以能力挖掘地道的时候，甚至不会发出响声惊动地表的远征军团，这才是真正的暗度陈仓。任小素打量着黑洞洞的地道， 话说这条地道应该也就只能使用一两次吧，我出去行动一两次，这里就会被远征军团发现的。 没关系，只要骚扰一次就足够了。你的任务就是让远征军团变成惊弓之鸟，让他们以为外面的荒野上还有其他部队存在，这样一来他们干什么事情都会束手束脚的。 对了，你之前说季子昂能够崩解的七座山峰也要留着当杀手锏使用，打算什么时候用？ 其中六座用来摧毁远征军团最难打的主力部队。 说着他还给任小素分别指了一下那六座山峰，只见那些山峰像一柄柄利剑似的矗立在左云山里，仿佛捍卫着防御阵地似的。 这不是只有六座吗？还有一座呢？ 最后一座是逼不得已才用的，我希望永远不要有用到的那一天。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忽然望向背后的那座山峰，防御阵地也正是以着这座山峰建立的。 就是这一座，如果某一天我们撑不住了，那我会下令让季子昂将这座山峰也崩解掉，然后将我们与远征军团一起埋葬在这里。 P5092 说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平静，并没有想象中要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磅礴气势，但这句话却让任小素明白了，对方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难怪 P5092 对季子昂说，谁都可以死，季子昂不能死。原来季子昂就是整个第六作战旅的最后一枚光荣弹呀。 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死掉的。 这一天防守战打下来，看似大家只用趴在防御阵地里开枪就好，但其实这比想象中要更辛苦一些。一些士兵因为开枪太多，枪声在耳旁轰鸣着，已经出现了耳鸣的情况。基本上每支从防御阵地上面刚刚退下去的部队，去临时野战食堂吃饭时，说话都得吼着，才能让战友听到。看起来有些滑稽，也让人有些心酸。下午的时候，炊事班这边给一名战士打完饭，结果士兵吼道， 再给打一勺米饭。 那炊事班的士兵嘀咕说，你要米饭就要米饭，吼啥吼啊。不过炊事班的士兵很快也反应过来，这群士兵是在战场待得太久，耳朵听不清了。还有些士兵肩窝子疼，一脱下上衣便能看到肩膀上一片淤青，那是枪械后坐力硬生生给震出来的淤伤。不是后坐力太大，而是他们战斗得太久了，扣动扳机的次数太多。于是一群大老爷们也不怕了，一个个嘻嘻哈哈的对比谁的淤伤更重。如果有谁肩窝子的淤伤不明显，大家就嘲笑他打仗不认真，肯定没能杀掉几个蛮子。一天的仗打下来，所有人嘴上都起了干皮，有些人嘴唇上还干裂了，看起来一个比一个狼狈。只是即便这样，也不妨碍他们依然可以大声欢笑。谁也不知道他们比着肩窝子的淤伤有什么意义，反正快乐就完事儿了。正如任小素很久之前说过的话，难道人类进入废土时代就不配快乐了吗？难道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人都必须苦着一张脸艰难求存？并不是这样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在集镇上，即便大人再穷，过年的时候也会兴高采烈地去给孩子割点猪肉，包顿饺子。 有些父亲还会从王富贵的店铺里买点糖果藏在兜里，然后故意给孩子一个惊喜。他们的生活真的已经很苦了，但人类之所以能熬过那场灾变，不正是因为人类是一种极其擅长苦中作乐的物种吗？物质生活从来都不是决定人类快不快乐的基础。此时，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吃苦，为了抵御外敌而奋斗，才让人倍感安心。连排的汉厕里，一个作战班组的士兵全都蹲在里面艰难地拉屎，有人终于拉出来了，就会痛快地大吼，引来隔壁战友们的笑骂。有时候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新兵在便秘中成为老兵，男孩在战火中成为男人，这都是当下最真实不过的写照了。只是远征军团的再次进攻比想象中来的还要快一些，也更猛烈。双方仅仅休战了两个多小时，远征军团的部队便再次出现在了防御阵地的外面。汉厕里的士兵一个个骂骂咧咧地提上裤子， 这麻子也真是可以啊，屎都不让拉完就又开始打仗了，这么着急赶着过来吃屎啊。 这里没有优雅的生存土壤，所有人都在回归着最原始的粗鲁，却异常痛快。任小素远远地看着这些老兵们慌忙地从厕所里钻出来，他忽然想到一个事情，然后转头问王月， 那个能把厕所那边的空气给抽一下吗？防御阵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旱厕的味道实在太冲了。 王韵脸色一变， 少帅你竟然让我干这种活。 任小素不乐意了， 得了吧，你自己待在这里不嫌难受吗？ 是挺难受的。 要知道这防御阵地上可是6000多人呢，谁还能把屎尿硬憋着带回西北去？ 你也别觉得委屈，等季子昂把地道挖通以后呢，我就让他用能力把这个化粪池填埋一下，然后再造个新的，你们俩谁也别嫌弃谁。 行吧，但这味儿一直持续不断的冒出来，我得花费多少精神力才能把这个味儿给抽走啊。 一旁的灵忽然说道， 你操控空气在旱厕上空制造气压涡旋，以此直接建立一个龙卷通道，一旦这个气压涡旋形成，再往后你只需要时不时地维护一下这个运行系统就好了，就跟龙卷风一样。你知道黄蜂吗？其实很久以前很多科学家都认为黄蜂的翅膀面积根本不足以支撑它飞行，可它偏偏能够飞得很快。实际上黄蜂翅膀并不是上下扇动的，而是前后快速扇动，以每秒几百下的频率在自己身边制造一个低气压漩涡。 先别说黄蜂，你再说明白一点，我知道这原理但并不是太懂。 结果灵直接带着王韵去指挥部找了纸和笔，硬生生给王韵画出来一个模型，还给了参数。等王韵回来之后，他站在汉厕旁边犹豫了半天，说实话他压根没想到自己这能力有一天竟然还会派上这个用途啊。自己是超凡者呀，怎么突然就成了厕所的新风系统了？不过王韵自己想着想着乐了起来，等他开始接受这个事情后，竟然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汉厕上方的空气开始涌动，大量的空气开始快速移动，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低气压漩涡。 少帅，这风往哪吹？ 当然是往远征军团战场上吹啊，恶心那些蛮子一下。 行。 说话间，巨大的龙卷裹挟着臭味，从防御阵地向远征军团飘去。当这股风抵达远征军团部队那边的时候，有几个蛮子当场就吐了。蛮子皮糙肉厚，甚至还有重甲战士无惧枪械，可防御力再高也挡不住这股子味儿啊。远征军团将领那边闻着这股味儿，气欲作呕，他心想这不会是传说中中原人的生化武器吧？黑袍不是说中原已经禁用生化武器了吗？怎么还有这种东西？茫然中，远征军团开始向后撤退，这一幕把任小素都给看愣住了。 第一天晚上的远征军团突袭，竟是王玉以一己之力给化解了。任小素乐呵呵地对王玉夸奖道： 今晚你就是我们第六作战旅的英雄啊，以一手有味道的攻击模式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少帅，你先别说话，我听着有点恶心。 沾王玉的光，整个防御阵地上的士兵都得到了珍贵的喘息机会。远征军团只休整了两个小时便再次发起进攻，本身就是认为这防御阵地人少，所以想要用车轮战把阵地上的士兵给彻底拖垮。只需要这么紧密的进攻一周，甭管 P5092 安排的多么周密，所有士兵的精气神都会被这种无休无止的进攻给拖得疲惫不堪。这时候阵地上的很多士兵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毕竟那龙卷是从头顶绕过他们袭击远征军团的，大家只看到好些个蛮子突然吐了，然后又突然撤兵。士兵们还在阵地上有点疑惑，这些蛮子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吐起来了？ 可能是喝了假酒吧。 那也太不专业了呀，阵前不敬酒。 士兵们纷纷嚷嚷的，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也不是大家想象力匮乏，实在是自家少帅和王参谋这手操作太诡异了一点，别说远征军团想不到，就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那6000多号人驻扎在这里产生的垃圾，经过几天的发酵之后，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够接受的，太上头了。 P5092 过来问任小素： 少帅，刚刚发生了什么？ 任小素把事情的经过解释了一下， P5092 的表情瞬间怪异起来。在他周密作战计划里，还从来没想过远征军团竟然会因为这种事情撤兵。现在再回想起那些呕吐的蛮子，好像一切都可以理解了。 少帅，下次再有这种操作提前知会我一声。这次远征军团撤退得非常急，但我以为他们是故布疑阵呢，不然一定要让他们多死一些人。 我和王韵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效果，本身就是打算恶心一下对方的，确实没想到对方会直接撤兵。这些蛮子的承受能力是不是太差了点？ 不是他们承受能力差，少帅你想啊，战场上突然刮来这么一阵恶风，而防御阵地上的士兵什么事都没有，对方恐怕会以为这是咱们中原的生化武器吧。其实说这是生化武器也不过分，这风必然会席卷一些到他们身上。有些受了轻伤的蛮子原本没事，但细菌和病毒对他们的伤口进行感染，肯定会让一些蛮子得病的。 古时候就有这种极其肮脏的战术，俗称金水。守城将士将滚沸的金水往下倾倒，凡是沾住的敌军基本都痛不欲生。王韵所做的事情虽然没那么狠，但也算是有一些影响。然后 P5092 就发现任小素把目光直接转移到了汉侧方向，似乎又打起了什么主意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撤退回去的远征军团发现大家也就是吐一吐没什么大事，于是就觉得可能中计了，这恶风并不是生化武器。只是虽然没什么事儿，但身上那股子味道却怎么也消不掉，整个军营里都弥漫着一股子恶臭味。大家渐渐也都反应过来了，沾在自己身上这味道是从何而来了。远征军团的一名将领遥遥看着第六作战旅的防御阵地，心说自己参军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打过这么恶心的仗。当天晚上左云山终于安静下来， P5092 要求除了轮值的士兵以外，所有人都必须抓住这个珍贵的时机来进行休整。纪子昂和灵也从地道里钻了出来，按照他们所说，此时挖通地道的工程已经进行到一半，比想象中还要顺利一些。只是他的精神力耗尽， 弹下去的手电也没电了，所以暂时回来休息一下。任小素跳下去看了一眼，这地道有一米宽度，高度为一米九，完全足够他在地道里快速奔跑了。然后 P5092 就看到任小素拉纪子昂到一边去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天亮的时候，远征军团再次卷土重来，第六作战旅的士兵已然养好了精神，等待敌人送上门了。只是今天的蛮子格外悍勇，一个个宛如愤怒的公牛一般，誓死也要顶着枪火冲上防御阵地。原本 P5092 以为自己再见到重甲战士会是好几天以后了，但是昨天发生的意外事件似乎激怒了远征军团，以至于对方在今天频频出现重甲战士，并且好几次差点冲破防御阵地的火力封锁。然而他始终看着任小素，不让任小素出手。 P5092 对任小素说道， 今天就是要看看小锦姑娘是否能压住阵，你不能出手，如果今天证明他一个人没办法解决掉这些藏在人群中的重甲战士，那从地道出去袭扰远征军团物资的任务就不能由你去完成了。 任小素想了想便答应下来， 行吧，不过现在远征军团肯定不会动用他们的底牌，杨小锦一个人绝对足够了， 看看再说，我担心狙击子弹也未必能穿透敌人的重甲。 而且 P5092 觉得之前任小素说自己玩枪的技巧都是杨小锦教的，他对这句话始终持怀疑态度。说实话，一个姑娘能成为狙击高手已经很稀奇了，还能当任小素的老师，听起来总会有点夸张的成分。所以 P5092 就觉得任小素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放宽心才说的这句话。然而他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战场，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P5092 想了想便去找来王玉，并小声说道， 那些重甲战士你观察了吗？ 观察了。 我看到好几个重甲战士的受伤部位全是眼部，这是巧合还是我观察的个例？ 不是巧合，少帅夫人的射击距离是800米到900米，所有突然出现的重甲战士都在两秒钟之内被发现，然后一枪毙命，射击位置均在面甲上的眼部。说实话，枪法好到这种程度，用不用穿甲弹都不太重要，而且他从来不打重甲战士以外的目标，非常沉稳。 P5092 默默地抬头看了山上狙击点的杨小锦一眼，心说这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情侣俩竟然都如此生猛。之前在大石山他就发现两个狙击手其实是一强一弱的，他原本以为任小素才是强的那个，没想到答案正好相反。 P5092 始终都在耐心等待着，等待远征军团图穷匕现、狰狞毕露的那一刻。在此之前，不管防御阵地出现多么危险的情况，他都必须按着手中的杀手锏藏而不露。只要这杀手锏还在你的手里，那他就始终保持着威慑力。就像两个高手对决，当你出刀之前，对手永远都不知道你这一刀会砍在哪里，他就必须小心谨慎，永远有所保留。也正是因此，现在的远征军团甭管看起来多么凶猛，其实也都没用全力。远征军团害怕他们投入真正的主力部队后，山峰还会像上次一样坍塌。蛮子想不明白中原人那一天是怎么做到的，只能怀着未知的忌惮继续试探。对于 P5092 来说，他只要能用6000人就把这支远征军团主力继续拖在这里，就是成功。6000人能做到这份上，已经足够 P5092 名扬整个壁垒联盟。 P5092 没想过左云山大获全胜这样的事情，虽然他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是持悲观态度的。眼瞅着两天快要过去了，他们对远征军团的杀伤连对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表面上看起来现在蛮子连防御阵地都很难冲上来， 但实际上看看这些兵力悬殊的对比就能明白，后面还有硬仗要打。随着时间的推移，第六作战旅的弹药会越来越紧缺，待到子弹打完的那天，他们该怎么办？这问题连 P5092 都没想好。按照王运的计算，在这种战斗强度下，他们的弹药恐怕也撑不了太久。这正面战争开启的第二天，混战从早上持续到下午，王运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头，饶是他这脑子经历了这么久的记录、观察、总结，也有点吃不消。P5092 见状，便安排他去休息。 现在远征军团攻势不猛，我预计在傍晚时分还会有一次猛烈的进攻。你先去吃点饭休息一下吧。 好的，有事情随时喊我。 说着，王运朝防御阵地内部走去。这个时间段，食堂帐篷已经开饭了，炊事班的士兵正等待着换防下来的部队。医疗兵倒是非常闲，只因为现在的战斗初级阶段，蛮子本身很难冲上防御阵地了，所以伤员不多。而且任小素提前给卫生所放了一些黑药供他们使用，这些黑药压根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了，随便一缝合然后把药一抹，伤员就屁事没有了。这种情况让医疗兵们非常没有存在感，总有医疗兵觉得自己在这战场上有点多余。然而 P5092 专门交代过他们，虽然现在清闲，但一定要做好接纳大批伤员的准备。王运从野战卫生所路过，往食堂帐篷走去，正走着呢，忽然发现医疗兵对他指指点点。 哎，你们看，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位秦始皇吧？据说昨天半夜就是他硬生生给远征军团打退了。 秦始皇？什么秦始皇？ 秦是擒拿的秦。 王运听到这话眼角直跳，自己这一世英名都毁在昨天晚上了呀。可是看着这些士兵用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他还不好说什么。就在他憋闷气的时候，远处地道里忽然钻出来纪子昂和灵的身影来。纪子昂激动地跑向任小素。 少帅，打通了，这地道尽头只剩下十多厘米的土层，稍微一推就能打开。 任小素看向 P5092， 怎么说呢，我觉得吧，还是尽快去骚扰蛮子的物资部队比较好一些。你也看到杨小锦在正面战场的统治力了，只要对方没有派全部重甲战士上来，他就能搞定。 P5092 还有些犹豫。 不用派全部，远征军团只需要派几百名重甲战士，还是有点危险。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你觉得还有谁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第六作战旅的士兵们都是普通人，荒野上和蛮子打遭遇战有多危险你也是清楚的，他们只有在防御阵地上凭借地形才能发挥他们的优势，剩下还有谁？王运需要在这里分析局势，纪子昂需要随时准备崩解山峰来化解阵地上的危机，这样一看反而让我去才是最合适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反而让我去才是最合适的。 你不明白，虽然你不负责指挥，但这第六作战旅依然是以你为主心骨的。王运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纪子昂来到这里也是因为你，小锦姑娘就更不用说了，在其他将士的心里也明白，你才是这支部队的真正最高指挥。一旦你在荒野上阵亡，对士气的打击会有多大？我需要你向我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论任务成功与否，你都必须回到这里来。你知道为什么指挥官不轻易冲锋陷阵吗？不是他们怕死，而是他们不能死。你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在左云山这个战场里，你的生命早就不属于你自己了，属于所有在这里奋战的人。 我记住了，我会平安回来的。 说着 任小素径直走向地道入口， P5092 让人拿来通讯设备， 随时保持联络，我在指挥营帐等你消息，一旦发现事不可为就立即撤退。 好。 任小素将通讯器材带上，然后竟是看向了纪子昂。 我离开后你就按我交代的计划来。 嗯，放心。 说完任小素便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地道里去。 P5092 望着黑乎乎的洞口担忧道， 但愿不会有事。 结果这时候纪子昂忽然说道， 当初我们跟大忽悠一起撤离31号壁垒的时候，我也担心他独自留下会不会有事儿。但大忽悠对我说，就算壁垒没了，孔氏的人死绝了，他也不会有事儿。当时大忽悠神神秘秘地说，这位西北少帅手里隐藏的底牌要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多，所以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太担心。大忽悠那个人虽然经常办点没谱的事儿，但总归比我们更了解少帅，而且避雷毁灭者这个外号也不是白叫的，能叫这种外号的人绝对不可能轻易死掉。这世上只有起错的名字，哪有叫错的外号啊。 一旁刚刚吃完饭赶过来的王韵听到这句话，心里顿时有点不是滋味。荒野上正有一支上千人组成的远征军团运输部队朝着南方前进，只是如果走近了看便能发现，这运输队里竟有90%人都是中原的难民。只见这些难民一个个衣服脏得不成样了，身上和鞋子都破着洞，有些人鞋子都裂成了鳄鱼嘴巴，为了不让脚遭罪还草草地用麻绳将鞋子捆住，避免鞋子随时掉落。数百的难民被远征军团的蛮子押解着，明明他们的人数比蛮子多好几倍，却没人敢尝试反抗或者逃跑。其实真要所有人一心想跑，100多号蛮子想追900多人，最多也就追上300-400个，其他人还是可以跑的。但问题是没人想当那死去的300-400倒霉鬼。远征军团运输粮食的效率要比中原人差很多，只是简单的板车堆放着物资，垒得很高。一开始他们也想利用中原的车辆，可是司机太难找了。如今这个时代里，车辆本身就不是一个普及的物件，普通老百姓和流民连车都没有坐过，更别提开车了。所以他们只能继续沿用自己的笨办法。好在俘获的中原人还算听话，左云山又被大军团团围住，应该不会有人再出来横生枝节了吧。确实如 P5092 判断的那样，远征军团把左云山围困住之后，运输部队倒是心里踏实了不少。这时一名难民忽然走着走着摔在了地上，一个蛮子走到他身边冷声道， 起来。 旁边的难民都带着麻木的表情看了过来，没人去扶着倒地之人一下，也没人出声帮忙说两句话。那名蛮子眼见地上这难民没反应，便冷笑着踩住对方的手掌， 不要装死，你的呼吸出卖了你，如果继续装死的话，我不介意让你真死在这里。 当蛮子的靴子踩在这难民手上的时候，难民顿时发出了巨大的哀嚎声， 你饶了我吧，我真的走不动了呀。 可是他话音刚落，却见那蛮子忽然抬脚，硬是将他的胸腔都给踩塌陷了进去。只一脚，难民便死透了，嘴里涌出大量的鲜血来。 哼，再有人装死，跟他一个下场。 在远征军团的眼里，中原人的性命犹如草芥般不值一提。难民队伍里一名年轻人眼中出现了不忿的神色，他对前面的一名老头说道， 你咱们不管管吗？ 弄死这些蛮子倒是可以，可少帅他们还被困在左云山里呢，咱们杀这100多号蛮子有用吗？ 这次我们的目的是混进远征军团里去，只有找到机会刺杀他们的高级将领，才有机会给左云山解围。 那年轻人想了想，便收敛了眼中的不忿。他和老头一起推着板车继续往前走去。 少帅他们不应该在幽玉山吗？怎么突然跑到左云山来了？ 你懂什么？左云山这一步棋算是走得太妙了。我把这事儿告诉司令的时候，司令都说军中有高手。知道为啥吗？因为6000人在正面战场上其实没啥用，但他们来左云山就像一把刀子一样卡在远征军团的喉咙上，逼得蛮子必须要去攻打城战。这样一来，王氏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可他们在左云山太危险了啊。 危险啥？有少帅在没什么好怕的。放心，只要咱们动作快一点，少帅他们就没事儿。 那你老说要去刺杀蛮子的高级将领，你倒是给我说说计划，让我心里有点数啊。 计划？以我的实力还需要什么计划？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算过时间，这支运输队今天太阳落山前就能抵达大牛山。 话音刚落，老头忽然看到一名蛮子的脑袋爆裂开来。 我估计这支运输队太阳落山前是到不了大牛山了。 老头顿时愣住了，这他妈谁开的枪？明明这后方应该已经没什么反抗力量了，怎么会突然有人蹦出来杀蛮子呢？还没等他细想呢，却见又一名蛮子胸口被打出来一团血雾。狙击子弹穿透蛮子的胸口后，那狭长的子弹竟然都没有在蛮子的体内停留，而是击穿对方的身体之后又打在老头身边的物资上。老头趁别人不注意，赶紧在车上找到那枚子弹。看到子弹的时候，他又愣了一下。 12.7 口径的乌心脱壳穿甲弹，这人是专门来杀蛮子的呀，只是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12.7 毫米乌心脱壳穿甲弹是一种次口径旋转稳定穿甲弹，具有速度高、弹道低深、飞行时间短、命中精度高、动能大、穿甲威力大等优点。一般情况下，这玩意儿都是反器材狙击步枪，拿来打坦克用的，现在用到蛮子身上当然非常好使了。年轻人问道，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继续隐蔽，只是一个狙击手在这里偷袭的话，应该没法对这支运输部队造成太大的威胁。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在这里。 然而就在此时，老头忽然发现自己手里的那枚弹头竟在渐渐消失。等等，这是超凡能力具现出来的子弹呢。老头豁然看向狙击手方向。 卧槽，是少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